脚步畅游天国，做你耳膜听见仙乐，那位及你吃喝，幻想可交给我，要星光有星光，待你煽动快乐躯壳，待你愤怒挣脱束缚，亦能待你发梦，不要思索，你要爱几多有几多，天天出发必须带我，恶魔经过幻石飞过都不会察觉，如一心只听我唱一首爱的歌，街中穿插必须有我，背景千个美梦一个，请跟我发作，能一身身知觉，四分钟已很多，畅游天国，做你耳膜听见仙乐，那位及你吃喝，幻想可交给我，要星光有星光，待你煽动快乐躯壳，待你愤怒挣脱束缚，亦能待你发梦，不要思索，你要爱几多有几多，天天出发必须带我，飞过都不会察觉，如一心只听我唱一首爱的歌，街中穿插必须有我，背景千个美梦一个，请跟我发作，能一身身知觉，四分钟已很多，束缚亦能待你发梦，不要思索，你要爱几多有几多。